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你小的天下的火海，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歌曲《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与直抒胸臆的朴实、率直挥洒的唱腔，形成撼动人心的力量，带我们走进了黄河这条母亲河。今天的节目中，就请您跟随我欣赏黄河的歌曲，感受黄河的多种表情。 几十几只船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他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从而成为人们看到黄河最先想到的表情，坚强不屈。流不息的黄河水孕育了乐观向上的黄河儿女。歌曲《黄河水长流》表现了背负苍天的庄稼汉子在劳动中焕发了爱情，展现了一派自然流畅、情趣盎然的黄河岸上风土人情。 黄河水长流， 黄河的歌美，人更豪爽，鼓更响亮。下面让我们一起去欣赏黄河边上豪情万丈的黄河人跳的腰鼓舞，感受黄河的另一种表情，豪情万丈，送上这首《黄河古镇》。 震破天，黄土地，大年盘，过了这一年又一年，哦嗨！ 拿起那个腰杆子，颤盈盈啊，颤盈盈，好男儿那一路向前行。 东山那个唱歌叫西山听啊，西山听，听船上都是咱中天人，增吧一把增，增吧一把增，增吧一把一把增，听船上都是咱中天人。 震破天， 来喝吧， 祝雄关， 祝 祖呀辈辈是好汉，哦嘿。 河边我喊一声啊，喊一声，大伙儿的心里就凉堂堂。增吧一把增，增吧一把增，增吧一把一把增，大伙儿的心里就凉堂堂。 千百年来，黄河承载了太多的沧桑。歌手满江曾经唱过一首情系母亲河的歌曲《情系黄河》，深情地表达了中华儿女们对黄河的眷恋。一起来听。 感情都很辽阔，都像这条河那样起起落落，那么我和你看着滔滔河水，就该学会生活。只是勇敢地向前流， 向前流，不管要流淌多久，一路上总会不小心碰上了石头，让我们的河开口唱出了歌，人生的分分合合，像这条河那样曲曲折折。向前流，向前流，不管要流淌多久，流过了多少青春不剩，流过了多少抉择，少沧桑坎坷，流过了多少苦乐，咿呦咿呦嘿呦嘿呦，咿呦咿呦嘿呦嘿呦，只是勇敢地向前流，向前流，不管要流淌多久，咿呦咿呦嘿呦嘿呦，咿呦咿呦嘿呦嘿呦，只是勇敢地向前流啊，向前流，不管要流淌多久，咿呦咿呦嘿呦嘿呦，咿呦咿呦嘿呦嘿呦，只是勇敢地向前流啊，向前流，多久，咿呦咿呦嘿呦嘿呦，咿呦咿呦嘿呦嘿呦，只是勇敢地向前流。 民族唱法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中，以黄河泰山代指了中国人，歌曲中有浓郁的山东风情，传递了一种坚毅的力量，表现了中国人民坚毅不屈的精神。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送上这首越来越好，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迎面吹过微风，我又想起你朋友，是你陪着我一直走，在受伤的时候你曾牵过我的手，告诉我别难过，一切